书名《金钥匙》，作者匿名。 隆冬，积雪覆盖大地，一个贫苦的小男孩不得不出门，划着雪橇去拾柴。捡到柴，把它们捆起来后，小男孩多么希望他不必立刻回家，能就地身上一堆火暖暖身子，他快冻僵了。于是，他把雪扒到一边，清理出来一块地方来。这时，他发现一把小小的金钥匙。他想，既然钥匙在，锁也一定在附近，便往地里挖，挖出了个铁盒子。要是这钥匙能配着铁盒子就好了，他想。那小盒子里一定有许多珍宝。他找了找，却找不到锁眼。最后，他发现一个小孔，小的几乎看不见。他试了试，钥匙正好能插进。他转动钥匙。现在我们要等一等，待他把铁盒子打开，揭开盖子，就会知道盒子里面有什么好东西了。 玩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avox.org 网站。